嘿， 吃肉就不吃。 怎么不吃肉？ 我善良，我心软。 啊， 小牛小羊一刀宰吃。 啊， 哎，我不忍。月无伤也，是乃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 嗯，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嗯， 曾子曰， 等您站着，别问你，再越约不出好的来了。 天天都这么吃，一天三顿饭、 啊、一天三顿饭， 过年过节还多给。你愿过节吗？ 愿意啊。 愿过年吗？ 愿意啊。 没有钱的人过节过年怎么办？ 怎么办？ 给他东西 哦， 拿走家吃去。 哦，平常吃这个， 哎， 节节还有特别多的、哎、 对。 嗯，哎呀，这三节 三大 节就五节， 五节粽子，吃粽子 哦， 每人50， 50个， 一人50，不论大小孩，人头份，每人领一份，一人50粽子，拿走吃去，走。 嗯，一两俩的吧。 一两俩呀，一两俩，马家。马家种的一两俩呢？ 啊，一两一个。 谁理你？ 啊？那多大？ 每一个种子里30枣。 啊，一个种子30枣？ 哎，我看着到。 哎呀， 定做。 加上你这玩意 儿。哎，不许少一个枣，每一个种子里必须30枣。 好嘛，还得什么？ 一人50。 啊，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黄白柱子，2佛柱子，1篓香芹，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盖子，2株纱，2雄黄，3张神符，2张乌龙牌，10块5的饽饽，3挂葫芦，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坏。 嘿，多周到啊。 对对。 哎呀， 无论打小孩每人一份儿啊。 哎， 善， 这是五月节 啊。 那么到了八月节。 八月节月饼啊。 月饼。对对， 每人给俩团圆饼 啊、 嗯，小月饼 2两一个， 6斤一个 啊， 六斤一个，到我们家就是小的， 那哪有 马家月饼30多斤 啊， 这大个， 那么大 个，哎，肉厚， 哇， 肥馅 啊， 白白肉，拿榔头砸， 啊、 嗯，打、 哦， 砸碎了 ， 哎， 砸碎了上笼屉蒸， 嗯， 是吧？ 嗯， 这豆饼这是。豆饼， 我说豆饼了 啊，那您这 豆饼那么大个的月饼， 有那么大个 定做， 哎呦， 定做的 啊， 这马家月十面的，你尝这馅 儿、 啊啊啊，你看你尝尝， 不对，10斤 啊， 10斤馅儿还有10面的， 你吃你们家那个10斤馅儿，马家你要吗？ 10面， 你那叫10斤的，这马家这叫10面的。叫月饼， 怎么个十变？ 变的，得心应手 啊！ 你想吃什么，就怕你不说话 啊！ 你说就变，跟这大月饼哎，多好啊！ 啊， 是不是白糖馅？白， 哎， 白糖馅啊， 嘿， 真好吃，吃两口腻了，嘿，那枣泥就好了，再掰，白糖全没，满遍枣泥， 嘿， 哎， 这好啊， 枣泥好吃啊！啊，哎呀，南方野子馅 哎， 咱这边还吃不着，再掰， 哎。 野子馅你说就变。 呵， 你不信，信不信？不信我骂街了啊！ 哎，信，我信。哎， 这什么月饼？ 10变的。 谁家？ 谁家有啊？ 啊， 马家有啊。 马，你怎么知道的？ 不，你刚教过我的吗？ 对，10变的。 哎， 月饼 啊， 每人给俩大个10变的。 还给什么？ 还给10字来红，10字来白。荤月饼1斤，素月饼1斤，给鲜果供一堂，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10斤的石，沙果石白梨，半斤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把鸡冠子花，3台月骨马1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有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团旗，活的， 啊、 哎呀，太肥了！ 您这螃蟹悬了8斤半， 哎，定做的。 啊，螃蟹 不定做的，定捞的， 哪儿捞去？ 就我们河里，蛤苗子跟骆驼一样。 哎，对，有，您那河沟里。 哎，大姐吃这个。 哎，这是八月节。 哎， 这就到年了。 年下腊八粥。 啊，腊八粥。 长官祭灶。 嚯， 腊月23。 啊， 全有。哎， 那腊八给什么？ 腊月初三全领走。 啊， 年祭灶的全领走，年喜忙不过来。 是啊， 腊八粥、年祭灶都给。 都给什么呀？